超过了爱的极限。

抬头望见镜中有你多么深情，多么想回回头，多么想回回首，还是狠心离开。

晴朗的天空又突然的下起雨来 都无言。